无端的眼神，谁遥望着故土中原，用一生不停的追问，情归何方，曲为谁唱。几度情长，青山不断，与谁青山往上，因为绝种马只剩疆场。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 全新东风启辰 D60 搭载日产轩逸明新发动机，1元订车送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详询启辰涿州专营店，订购热线03123669210，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为营造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浓厚舆论氛围，彰显改善大气环境的决心和行动，近日涿州市义和庄镇政府负责人就蓝天保卫战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义和庄镇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1+16工作方案，结合本镇实际，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加强领导，营造浓厚的环保氛围，强化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坚决打好关停取缔散乱污工业企业攻坚战。目前全镇上下正在开展关停取缔散乱污工业企业专项行动，将对第二批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取缔，还将通过广泛宣传、加强巡查、联合执法等措施，坚决落实两断三清要求，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确保散乱污工业企业关停取缔工作按期圆满完成。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组织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改行动，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整改工作，实现年底违法占用耕地清零目标。针对被拆除对象的情况和特点，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科学制定拆除方案，按照相关要求，力争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完成违法建筑的拆除整改。近日，涿州市委组织部组织举办党的18届六中全会等会议精神暨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培训班，经过培训，牢固树立了大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提升了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理论水平。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再妒忌他都有罪，他要得到更好，所以爱谁，你亦不忍拖下去。你若要为分手旅程怨恨，有没有为当初庆幸？当你憎他怪他，喜爱那人，你又难道是好人？为何他只配被你选中待你好？为何他收去赠你的爱便如强盗？当天你放下我，再远远相抱中，哪个才能哭诉？为何他一世被你束缚便美好？为何他一拒绝你竟会变得可怖？当天你告别我，只因碰上更好，因果报应你该知道。 不去你的忧伤， 看不穿我的 月光下静静流淌， 无法停止流浪，爱失去了方向，随风轻轻摇晃，何时能试着一 摧毁不费收，你做我的迷。 唯独是天之共识，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严厉到底，颠倒众生，摧毁不费得，我艳遇天尘。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严厉到底，颠倒众生，摧毁不费收。你做我的迷，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严厉到底，颠倒众生，摧毁不费得，我艳遇天尘。 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心有灵犀一正通，即日起北京沃德龙鼎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现综合让利19000元，一张身份证带回一辆车，日供仅需60元。地址房山区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金秋送爽，花果飘香。好音乐 FM 99第14届汽车文化节将于9月16号、17号在房山长阳加州水郡商业广场隆重举行。本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 99加州水郡商业广场联合主办，北京易共享传媒承办，北汽新能源房山庞大 4S 店，北京中汽雷日郑州日产 4S 店，天津一汽北京京南汽车园直营店，北京新兴燕都铃木 4S 店协办。活动当天，几十款新车将集体亮相，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 欢迎各位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